写一封信，只想和方好多思念想要对你讲，瓶中信随波飘飘荡荡，希望终点就在你心上。 相信爱不必问别人， 我不相信非要爱你才